每家门口搁一个炉子 啊，炉子啊，对，煤球 炉 子， 煤球 炉 子 啊，这得有。 哎，也不过如此了 啊， 院子里都是公共的地方 啊， 小孩玩的地方挺大的，在院里玩砍包 啊 啊，弹球， 能玩起砍包，这个面积就不能算小了。 对呀 啊， 啊， 而且这个上下的这人呢，四五个在上面 啊， 你 对呀、啊、对呀、啊， 就那院子其实不是很小，有长我估计得有10多米，宽也得有个5-6米吧。 您那院子里头，当时您印象当中有多少孩子呀？ 得有10几个。 哦， 嗯， 岁数呢都差不太多吗？ 差挺大的 啊、哦， 从上大学的一直到还上幼儿园的都有。 就是能玩到一块儿去的，就是 能玩 到 一块儿去的，那个是那个是最多的 啊、 哦，就是50年代出生的小孩是最多的，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 对 啊。 小孩最多，那个时候就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就是当时60年左右，是5-6岁、7-8岁的， 嗯， 这个时候这一波孩子是最多的。 啊、哦，在院里头，那就能玩到一块去了， 能玩一块去、 啊，甭管是男孩女孩，因为我印象当中，这个过去老北京这个一些个玩法啊，其实它不分男女， 对， 啊，这个性别差异其实并不是很明显，男孩女孩都在一块玩吗？ 都在一块玩 啊， 那个砍包都在一块，跳皮筋不玩， 嗯、 还有那过去那个就是羊骨头那玩意儿 啊，羊骨头， 我们那地方叫耍拐 啊，对对对，耍拐，对， 嗯， 是， 不知道别的区域叫什么啊？ 啊，好像也叫耍拐，反正至少我采访过跟聊过的，宣武这边都叫耍拐， 对，就是南城这边应该都叫这个 啊，对对对。 哎 那您是玩这个是吗？ 我这是女孩玩的 哦， 就是那个羊拐弄完了以后，羊的那个拐弄完了以后吧， 啊、 拿那个红颜色土给它 涂了 啊，完了那玩，有一个也是一包，那往上扔着，往底下翻， 翻， 哎， 每个人手里面拿那么一副，搁兜里揣着， 对， 啊，那男孩玩什么呢？ 男孩那时候玩冰棍棍 啊，叫冰棍汁儿是吗？ 棍儿 啊，冰棍棍儿， 不叫汁儿 啊， 就叫棍儿，是那种过去那种3分钱一根冰棍儿，那个长细长的、 啊、 那个棍儿长， 这有什么不同吗？3分钱一个， 3分钱一个那就是水果冰棍儿 哦， 5分钱那是奶油冰棍儿、 哎， 那是方的、 哦、 长方形的、 啊、 那个中间那根棍儿短 哦， 那个是那个长，那根棍儿也长， 棍儿长， 哎 啊， 把那个攒起来，完了以后就是搁手上这么一翻 啊， 完了。或让他从手在抓的时候让他掉出一个或者掉出2个来，反正就是有规矩的， 有规矩的， 哎 啊，这您觉得您玩的擅长吗？ 玩了，我玩这些我玩的倒不多，我最玩的最多的是什么呢？玩最多就是那个到这个放暑假粘蜻蜓，粘鸡鸟 啊， 因为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地方，我们住在那个打木场啊。 城里头哪儿弄鸡鸟去啊？这个 太多 啊、哦！对，那会儿是太多 了。您看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前门、 啊、 楼子和就这么说吧，纪念堂那个位置， 毛主席纪念堂， 过去那是一个叫一个小树林儿 哦， 哎，里边有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公园那种座椅什么的， 嗯、 哎，那也是一个像小街心花园似的，哎。那里边当时就好多树，还有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前门楼的前面那个有一条护城河。 我印象当中上回啊，就是这是几年头几年了，您来说的时候、 哎、 您聊过哈，说那会儿、 哎、 城楼还能上去， 能上去 啊， 嗯、哎，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这附近呢还有树啊，以街心花园这些地方 树特别多 啊、哦，挨着护城河。 挨着护城河， 护城河里有水吗？ 有水，水是活的，是流动的， 是没有味儿的， 是没有味儿，非常清。我们在那儿都喝过水 啊、 还有人在里边游泳什么的。但是呢，那儿游泳，因为那水是活水， 啊、 就是流动的水，有的时候还挺流速还挺快 啊。它要是这个水性不好的话，容易出事儿是吧？ 出了好多。那淹死过好多、啊、小孩啊，甚至连那个成年人都淹死 了。哦，那就说明那会儿那河还挺宽的。 挺宽 河的这个河的北岸就是城墙。 啊，河的北岸是城墙。 哎，有一条路叫顺，有一条公路叫顺城街。 啊，顺城街现在有。 哎， 现在还有。 现在哪有城？你顺什么城啊？你现在没了，现在已经。 就是、 那时候真是顺城 啊， 就是在城墙外 上 边上 啊。 哎， 是马路吗？ 马路 啊， 而且通的是我记得是102、105电车是从那儿到开往动物园的。 您就是在这个区域生活， 对 啊，玩耍， 哎， 那就是这个逮蜻蜓沾鸡鸟，这个，哎呀，这个现在来说，这个年轻人们这个观念变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您对小动物不太友好啊？也不至于， 反正那个时候，反正那时候都玩这个 啊， 到暑假了，作业也写完了，没事儿了，完了以后就是，您知道这。那个粘蜻蜓那种胶，您这是怎么弄的吗？ 啊， 那是拿自行车内胎， 哦， 搁火上熬出来。 哦，自行车内胎， 对， 搁火上熬。 啊，搁火上熬。 哪儿弄自行车内胎去？把您父亲自行车内胎卸了。 啊、有，能那时候那个还是比较好找的，因为什么呢？ 哦、 你比如说，你到这个就是修自行车的商店。那个他们就是给补带完了，他们都得绞那边嘛， 啊， 其实就绞那剩边，是就把那凑起来就行。 啊、那搁哪儿熬去？不能搁家里锅熬， 就搁不是弄一个小铁盒。 啊， 嗯， 明白了。 完了以后搁那个煤球炉上就熬嘛， 啊，就熬， 嗯， 弄完了以后，然后拿那竹竿， 拿竹竿 啊， 竹竿前面插一根这么长，就是那个冰棍棍 啊，冰棍， 用冰棍棍蘸那胶。 哦， 啊，完了插那上面。完了，那杆子有的时候还可以把它细的接粗的。 嗯，这个咱这么说啊， 嗯、 就是今天的人们也许要说觉得不能理解这个，或者说有点不能接受呢，这咱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嗯， 毕竟人们的观念变了，是吧？但是呢，此一时彼一时。 嗯， 当年呢，孩子们是把这当成一种童年的乐趣。 对， 哎、因为他确实也，你要说玩儿，他那会儿他也没有游乐园啊，也没欢乐谷啊，是吧？ 嗯， 啊，对对对。 但是那时候中山公园，这个中山公园还有这个劳动人民文化宫啊，离我们很近，家 您不能到那儿沾鸡鸟去吧？ 到那里边也能沾 啊， 啊，当然根本就进去了 啊，人家不拦着您啊， 不拦着。中山公园门票当时是5分钱 啊， 文化宫门票是2分钱，所以去文化宫的时候比较多 啊。但是从文化宫不能过到中山公园， 过不了， 它中间隔着故宫呢，是吧？ 对，过不去 啊，明白了。嗯，挺好玩的。那会儿可能文化宫也好，中山公园里也好，平时大人上班也没什么人里头，估计。 还有一个，就我们那年代，就住我们那片人的，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 啊 一个活了， 就是 逮蛐蛐。 怎么叫您那片得天独厚？ 因为当时我们小的时候，北京就是北京的火车站是在前门 啊，这我知道。 那个前门火车站在永定在建国门这火车站盖完以后，那个火车站废弃了 啊。您说的是现在的老北京站，就当年可它不算老北京站， 对 吧？对，我说老北京站是相对于南站、西站而言，这算北京站了。 哎 啊，对。就是在这个北京站之前，原来有一个老北京 火车站， 在前门， 前门 啊， 前门的这个东侧。 我知道，现在那地方是个博物馆。 对 啊， 其实已经什么都没了，那地方。 您去过吗？后来就最近几年？ 前几年去过， 进去过是吧？ 没进去过 啊， 从那儿走过，一看面目皆非了，没了， 没了。 那时候那儿有一钟楼，那是火车站，那钟楼还在。 对。看时间吧、 完了以后就是从那里边进去以后，就是那个火车的月台啊，那个过街就过街天桥啊，过轨道那天桥啊，什么都有，那里边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去的地方。 哎，咱爷俩聊的走了吧，您怎么说着说着怎么到老北京站，咱开始要说什么 逮蛐蛐，逮蛐蛐， 那怎么说到老北京站去了呢？ 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就是人去的非常少，没有人再去了。 明白了，您说的是后来北京站建在这个现在北京站这位置建了之后，这老北京站这前门这车站就废弃了。 废弃了， 废弃以后呢，那地方呢平时呢就人迹罕至了。 对 啊，尽管很繁华的地方。 对，完了以后就我们就跑的那个就轨道底下，轨道不当时里边有石子儿吗？ 啊，这是 就翻那些石子儿里就能翻出那个蛐蛐来。 我跟您说啊， 嗯， 您别瞧不起我啊， 啊， 我这个确实啊，这么来说我是挺笨的。 嗯， 我小时候，在我幼年的时候，上世纪比如说70年代啊， 嗯， 或者什么，再往后说点， 嗯， 那时候我们那些孩子里面也有时兴逮这个鸡鸟的， 嗯， 啊，逮鸡鸟玩，这孩子淘气是吧？ 嗯， 但是呢，我就没逮过，为什么呢？我没逮着过。我也弄一竹竿绑上去，然后弄个什么冰棍棍啊，然后站上那东西，然后上去之后我就弄不着那东西， 嗯， 我就看不见，我找不着，你就要了亲命了，嗯，是吧？也许是我们那会儿可能进点少了，进点觉得从那个生物进化这角度来说他们加强防范了，我不知道啊。那么至于说逮蛐蛐，那我就更难以想象了。这个逮蛐蛐就好像更难，他就没有，在我而言就这个东西都是撞大运的事情，没技巧可言。当然，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那您给我们讲讲，您怎么逮蛐蛐啊？ 就是那用一个那个铁丝做的那个抄，叫抄子，是叫什么？ 啊，抄子我知道啊。 完了就用那细铜，就是细铜丝儿。所谓细铜丝儿，就是后来才知道那是漆包线。 什么东西？ 漆包线 啊，漆包线啊， 就是电那这缠变压器用那漆包线 啊， 那玩意儿。就是细的，给它缠完了，拿那个去扣去。 啊， 你发现了以后啊，拿那一串一盖，它砰，它一跳就进你这里。 啊，进去了。啊， 哎，完了以后呢，就拿回家去，到这个就是那个卖日杂的地方，那个商店 啊， 买那就是拔火罐那个，过去有那拔火罐那种陶罐 啊， 3分钱5分钱一个，里边搁上土，完了把它反正蛐蛐搁那里边。 哦， 搁那里边拿一个什么？什么玻璃啊，或者什么什么给盖上 啊？ 哎， 养着， 完了互相掐着玩 啊！ 哎， 结果呢，谁回头哪位逮油葫芦坏了？ 油葫芦是这个那时候就是要谁要逮着油葫芦，那您别，那你就是让人笑话 啊！ 还有那个三影的 啊，那它能炸翅膀吗？ 不能 啊， 也不能叫，也不炸翅膀 啊， 所以那个。谁要逮着那个也让人笑话 啊！ 哎， 明白了。 反正我反正跟人逮蛐蛐去吧，都是那都是晚上去。 嗯， 晚上去，说实在，那时候说晚上也就 是、白天都找不着蛐蛐，晚上去怎么逮人？ 他叫唤，你知道他在哪儿 啊？行， 对吧？ 白天还真不叫唤。 他白天他不叫唤 啊， 晚上他叫唤，叫唤完了以后，而且晚上天也凉快了，也不晒。 嗯， 完了就拿了个手电，完了以后就去了。说是晚上，也就是7、8点钟天黑了。 嗯，太晚了，家里不让去了。 那也不让你去了。 嗯，那就是拿着手电，拿个那个抄子，就能去了。 哎，完了，拿那个就报纸裁好了一块一块的。 干嘛呀？ 卷成纸筒。逮着一个蛐蛐，把它放纸筒给它封上。 哦。 嗯， 那纸筒搁哪儿啊？ 这是就有一个小孩专门拿那玩意儿。 哦， 哎， 啊，你们这算是团队合作， 对，一个人你办不了这事儿 啊。对呀，啊，有一小孩给拿着，这几个孩子逮 三四个孩子一块去，是什么？是因为都是一个院的，跟家长一说，我跟谁谁一块去的，是跟谁谁一块。家长第一放心 啊，就是 就你们几个一块去，到时候一块能回来。 嗯，对对对，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互相协作。 嗯， 哎， 挺好挺好。这个那就是每回都能有斩获吗？ 也不一定 啊， 也不一定， 也有空手回来， 也有空手回来的， 啊，就是图一个高兴玩呗。 嗯，其实那个时候吧，你现在说实在见着蜻蜓啊，什么见着这个鸡鸟啊， 有点新鲜啊，说少 现在太少了。 啊，对，你也发现了， 那个年代特别多。 对对对， 就我跟你说，就是天安门广场满，就是到尤其阴天的时候，它飞得低 啊， 满处都是。就是你拿那叫什么逮蜻蜓的网子 啊，网子我知道， 这么一搂四五个 啊， 嗯，搂准了一下四五个， 对对对， 嗯，现在少了， 嗯， 但不过还有时候能看见， 有，啊， 太少了， 个别的啊， 嗯， 个别的， 而且那个时候的燕子特别多 啊， 哦，燕子， 嗯， 尤其到晚到傍晚， 我知道， 还有一个就是小时候。就是7、8岁了， 嗯， 开始就想骑自行车 啊， 掏裆 那我们那时候叫掏裆， 掏裆得是26的车， 28的 呀， 26车你没法掏裆， 28的， 28的，那个是骑不上去啊， 上不去，小孩小， 就掏着裆 啊， 在哪儿学呢？我说现在你都不敢想象，那时候我们学骑自行车是在天安门广场， 就是现在的广场上吗？ 广场上学， 当时不是广场吗？ 当时就是广场 啊，就是说呀， 我们这 当时有人民英雄纪念碑， 有 没有现在的毛主席纪念堂？ 没有纪念堂 啊， 就在广场上，我学骑自行车在天安门广场学的，学会的。 因为现在广场上游人太多了，想学也不行。 而且那时候不是家家都有自行车的 啊，那倒是， 谁家孩子能把自行车弄出来 啊？ 那就是大家伙一块学 啊，是这样的。 哎，不是，不是说我们家有，不是像现在你我们家有自行车啊，那我学去，我爸我妈弄着我 啊。 你们家没有，你就活该了 啊， 是吧？你也甭想 啊， 那时候都是撺呢。哎，你把你们家把你爸的自行车弄出来，咱们一块儿学。哎，他就想玩，给弄出来。 他爸爸骑车上班了，你 晚上 啊，晚上啊， 晚上就到天安门广场去。你骑一圈，你骑我扶着你，我骑你扶着我。完了有你不能给自行车摔坏了 啊。那当然了， 你要摔坏了，第二天影响。他父母上班，那你回去就得挨揍啊！ 对对对， 哎， 对， 更主要的是，您下次您还想不想骑了？ 对，不好意思了就 不是不让你骑，就不让你拿出来了就。那过去那是一家里，就相当于现在你买辆汽车似的那会儿， 真是， 那是大件儿， 大件。行，您别说啊，今儿我们这个聊这些个。这个老游戏啊，老行当啊，让您给聊出花来了。这些那个平常还真是很少涉及啊。这么一想，你别说这个游戏还更加的这个贴近百姓啊，老百姓，尤其是很多人很熟悉。因为什么呢？我们之前讲的呀，是带点这个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北京的游戏，有些确实已经没了。包括行当也没了，什么送水的，什么卖黄土的，这都没了嘛， 没了， 后来都没了。对，但是这些您等于接着那老二位的话茬，把这些又给等于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老北京的游戏，人们的生活又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行，感谢您啊。不过这个话呢咱们没说完，您稍微休息一下是吧，也让听众朋友们稍微休息啊，喝口水是吧。今儿呢咱们就暂且说到这儿，明儿呢请咱们齐老师继续来讲老北京那些事儿。 话里话外，11特别节目，小老鱼跟您说一说旧时行业。今儿咱们要说什么？耍耗子。耍耗子的人呢，背着个小木箱子，箱内装着已经训练好的小白鼠，沿街吹唢呐。他身后啊，跟的孩子比较少。因为他平时不在街上演出，而是呢由主顾讲价钱啊叫到家里边去演。演出的时候呢，将木箱上的这个木架呀支起来，仿佛是马戏团高空演出木架的这个微缩品，有绳梯、吊杠等等。每只小白鼠呢都会一两套，诸如爬梯啊这个钻圈啊、走独木桥这样的本领。说了耍耗子的，咱们接下来再给您说一说那些个卖雪花酪的。在冰激凌出现之前，我国有类似的冷食品，就是呢雪花酪。明清时期啊，北京出现了雪花酪的雏形，是用这个爆床把这天然冰啊爆出冰屑，再用果酪、红果酪以及浓酸梅汤浇入，在木桶或者是瓷盆之内用棍儿搅拌，然后盛入盅内，半饮半嚼。其名称啊，传说不一，有的说叫冰果酪，有的叫雪茶。说雪茶的人说呀，宫里忌讳雪字儿，因为它和那个血呀有点同音，中间加了一个花字，成了雪花酪。雪花酪大概就是雪花茶变来的，何时变的呢？那就不清楚了。那么雪花酪吃上去怎么样啊？比这个冰激凌呢，那可要爽口。但是呢，制作全凭人力，是很中国的冷食。北京天桥啊，天津的老三不管呢，哎，鸟市啊，这都有卖的。好了，今儿的话呀，先到此打住喽。明儿还有，明儿听呢，听呢，还是听呢。那么，立新小老鱼，咱回见了。 何去听回首。 空气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未曾我触摸，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街道这水漫，我难和谁相拥？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一达里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现在是北京。